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嚟到星期日一劇之本嘅時間啦，繼續有我 Winky 賴慧玲同埋阿初黃曉初嘅阿初 ，Hello， 大家好。 嗱，初今日咧，我哋就完成咗一個心願，我諗，因為咧你一直咧都係要講下卡通片啊， 係 點解你咁想講下卡通片嘅咧？ 其实我不是特别想讲卡通片的。 是不是我想呢？其实 可能第一是下意识是你好想。第二就是其实我认为呢讲故仔呢，即是我哋试下将连编剧都唔好讲，讲故仔。 嗯。 因为到最后所有我哋做导演也好，做编剧也好，做演员也好，做报警的都好，我哋都是做同一样嘢。就是讲故仔。 嗯。 如果我哋作为一个演员冇办法清楚咁知道自己个故仔嘅起承转合系咩，我哋做唔到嘅其实。 系。 导演亦都系。编剧更加之系啦。所以到最后呢，讲故仔呢样嘢呢系延伸到去，不论你系卡通片也好，你系四格漫画也好，你系广播剧都好，你系小说都好，你系超越唔到这个起承转合的。所以到最后戏剧理论的根本起承转合这件事呢，就是 apply 在这些东西所有上面。只不过它的表演媒体去接触到那个观众或者读者的媒体不同了呢，导致呢是我们运用的手法不同。但是到最后都是一脉相承，都是起承转合。所以到最后呢，你拿任何的古仔出嚟啊，佢都系要 fulfill 呢一个基本嘅起承转合，所以所有读编剧嘅人、学习戏剧艺术、学习基本嘅戏剧理论嘅人咧，你到最后应该可以，你融会贯通咗之后，你系可以运用喺所有呢啲咁样嘅唔同嘅媒体之上。对于我嚟讲，我就算听音乐，我都系咁样听，都系去揾佢某一个起承嘅转合。因为呢啲起承转合到最后系影响到我去接收嘢嘅时候，我嘅感情、我嘅情绪、我嘅感觉，都系有某一个起承转合喺度产生紧。只不过系你能唔能够去，我叫做 articulate， 即系你去咀嚼到、去品尝到、去品味到呢啲起承转合系点样发生。而至到最后啊，就算系卡通片都好啦，都绝对系一样噶啦。所以点解我咁想喺个节目度会讲卡通片，系想话俾所有嘅听众知道，我哋唔系喺度讲紧一啲极度艰涩、好高深嘅理论。呢啲嘢应该系到最后系能够系用喺任何嘅地方。我哋之前亦都讲过电视剧啦，系咪？即系我哋日常接触到系好嘅戏，佢就一定系会有呢一个起承转合。只要佢突然间系唔得嘅话咧，我哋就会见到佢嘅落差，见到佢突然间惯低，见到佢有问题噶啦。咁所以讲卡通片，其实我觉得系好正常啫。 系啊，好好啊。嗱，你头先咧仲讲咗我四格漫画。其实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个主角咧，原先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都睇几多佢嘅四格漫 画。哦，系噶，原来。 系啊，我比较童真噶。我连中学咧，即系图书馆入边咧，都有佢嘅杂志睇咧。 有阵时童真同低 B 系好接近嘅。 好啦，咁我哋讲翻咧今日嘅题目啦。咁我记得咧就系睇好多佢嘅四格漫画啦。咁我嗰阵时我觉得有趣啊，简单啦。咁跟住到咗大个嘅时候咧，佢开始出电影啦。咁出电影嘅时候，我嗰阵时反而我觉得唔系好识睇。我觉得有趣啊，我冇瞌眼瞓啦。可能就系佢有个佢个起承转合，但系其实个题材都几重要嘅，因为佢讲嘅嘢咧好似好浅浅，但系其实都几贴近我哋噶嘛。 首先我哋唔好卖关子先，我哋系即系想讲咧麦兜嘅故仔 啦。系啦，我哋 猪仔好可爱嘅 猪仔嘅故事啦。 咁啊，你讲嗰个情况，我自己去睇 so far 我接触，因为我唔系真系睇咗好多套，即系我谂我睇咗两三套，我亦都唔系话印象特别系好深刻。但系就初睇嘅时候咧，竟然咧其中一个人第一次叫我睇嗰个人系边个咧？就是我老师陈锦权。当时呢我们为什么会看呢，就是讲方弹剧。 咁就攞一啲佢嘅古仔出嚟讲啦，即係譬如即係最家传户晓嘅一啲，我哋成日都会睇到嘅，就係嗰啲就係走去叫嘢食㗎嘛，叉鸡饭啦，冇鸡喎，真係就係啊，跟住啊黄秋生同埋吴君如嘅演绎亦都係好好嘅，咁又或者係另外一个好出名嘅就係、是、可以睇医生嘛，我仔摁脚喎，咁摁脚我哋唔睇喎，咁你睇咩？跟住佢又啊黄秋生 好多病啦，都会 大炸病出嚟咁样，跟住就真係亦都系出嚟好好笑嘅，但系嗰个好好笑亦都系好多时喺荒诞剧入边经常运用嘅一啲手法嚟嘅，所以就我哋当时系我嚟讲荒诞剧啦。但系亦都其实老实麦兜麦麦嘅呢一啲咁嘅古仔咧，好多时其实系讽刺紧一啲我哋现代香港嘅生活嘅一啲荒谬啊。 系， 所以咧亦都我哋去睇嘅时候喺度笑紧麦兜麦麦。阿麥太嘅時候咧，同時亦都喺恥笑緊一啲我哋香港人自己嘅生活，所以點解當時佢咁 hit 咯？而到最後咧，嚟到我哋今日要睇嘅、要講嘅呢個故仔啦，麥兜響當當呢個故仔咧，已經係同我初初睇嘅麥兜嘅故仔咧，亦都係已經有啲嘅改變 嘅。嗱，咁我哋讲翻少少麦兜响当当嘅背景资料先啦。佢就系由谢立文佢编导啦，咁多年咧都系由谢立文佢创造咗麦兜出嚟啦。咁啊，而佢嘅角色主要都系麦兜、麦太啊，同埋老师啊，佢啲姑事啊、阿 May 啊呢啲同学啦，都会出现喺今次嘅故事度嘅。咁啊，麦兜响当当就系2009年上映噶啦。但我觉得几有趣嘅就系、佢一直都系讲一啲好香港地道嘅故事，但系今次个背景咧，其实都系香港嘅，但系有少少咧搬咗上去大陆嘅。不如同我哋讲下个故事内容啊！ 其实个古仔咧，我记得咧，因为我曾经叫过我啲学生上堂一齐睇啊，即系我哋用个几钟头时间，真系播出嚟睇。咁我又想睇下啲学生唔同嘅反应啦，因为有啲大人嘅又有，小朋友嘅又有，中学生嘅又有，咁啊睇下唔同人嘅反应。咁、我发现好有趣地咧，就系、是、咧。大人睇咧就反而系明白啲， 系噶，真系噶，我越大越中意嘅。 呢、這个亦都系我点解话，即系有啲嘢改变咗。我初初睇嘅时候咧，大部分麦兜嘅故仔就系头先讲嗰啲去睇医生啊，去叫嘢食啊，然之后嗰啲好荒谬，我哋去笑佢嗰啲低 B 嘢啦。咁但系慢慢嚟到我哋今日要讲嘅麦兜响当当嘅故仔，其实入边暗藏好多嘅唏嘘喺入边，虽然都有好多好好笑嘅。但系佢入边好多暗藏嘅唏嘘咧，特别系啲年轻嘅观众咧就会乜嘢啊，我唔明咁、样，一时呢样一时嗰样，我唔系几睇得明咁、样。但系对于成熟嘅观众去睇嘅时候咧，又会另一番嘅感受嘅、 我开始成熟啦、 你自然系熟晒添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咁呢个古仔係讲咩嘅呢？咁其实佢麦兜响当当原本呢好似话之前有个名叫麦兜武当㗎、就係讲啊麦兜去咗武当山度学武功嘅一个古仔嚟嘅。咁但係个古仔唔係一开始就讲话哎你要去学武功啦咁样。咁个古仔系点呢？咁一开始呢就係、是、有一堆嘅 VO 啦，就係、是、由啊詹瑞文啊扮啊 King Sir 啦，就喺度讲话喺长江三峡一带就咁样点样发现咗一啲嘅古迹啦，又话发现咗中国文明入边第一间肯德鸡啊，咁样咁都几好笑啊嗰啲。咁但系就最主要就系讲话佢哋发现咗一个古迹，就系、是、有一嚿嘢咧好大嚿，但系手工粗劣就唔知咩嚟嘅，奇奇怪怪，就系相传就系由墨子创造嘅。呢、這个墨子咧就系、是、明兜自重肥，就系、是、我国一个重要嘅思想家、发明家啦，但系手工啊低劣啦，但系又冇人知道佢生卒嘅年期啦，又、就、系、是、一只猪。咁嘅样噶啦，咁就有一个咁嘅思想家就发现咗一样咁嘅嘢， 咁啊， 佢其中一个发明好似佢发明到电话噶嘛？ 系佢话佢系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电话嘅人，但系由于咧当时未有人发明第二个电话，所以就冇人可以同佢倾电话。咁嗰个电话咧亦都系冇人可以 冇响过 啦，系啦冇响过啦。佢亦都发明咗隐形眼镜同埋隐形嘅物啊裤啊嗰啲，但系由于系隐形嘅，所以冇人见过。咁呢个系好有趣嘅，即系佢一开始个谂法系相当有趣，谂到呢个咁嘅人物出嚟。咁好啦，咁啊跟住就辗转就讲到佢唔知十九代之后嘅一个传人就系阿麦兜啦。 嗯， 咁阿麦兜咧就好乖嘅。咁啊，但系咧佢妈妈咧一出世就已经因为嗰阵时咧就有呢个叫莫扎特效应啊，所以就咧佢就。就是俾呢个麦兜呢去大学做研究，就係、是、研究下即係、就是、啊如果可以俾佢发展多元智能感受一下莫扎特嘅话，咁可能佢就会叻啲啦。点知阿麦太就唔知道呢，通常呢啲个实验呢都有一个叫 control test 㗎。嗰个 control test 呢就係唔系用莫扎特嘅，就係俾佢听下搵光啊，俾佢听下其他啲即係稍微通俗一啲嘅一啲唔同嘅歌曲啊咁样睇下会点。咁啊，辗转咧就唔知系咪亦都有影响啦，就令到佢咧就系、是、有少少傻下傻下、春下春下咁样一只咁样好心地善良嘅一个猪仔啦，变成咗。咁喺佢参加咗呢个莫扎特效应嘅嗰个实验之后咧，咁佢同其他同学一样啦，都系翻学啦。咁啊有一次佢就参加呢个多元智能嘅考试啦，即系佢喺个戏入边亦都话系默书咁样啦。总之就有啲混乱，因为你睇下佢嗰份卷好好笑噶，又问佢历史啊，又问佢数学啊，又问佢其他嘢咁样嘅。其实系一个即系嗰份卷系写住多元智能咁样嘅。咁佢到最后咧就系距离最好嘅成绩 A 咧，只系差少少啫。佢攞咗个 H， 就系嗰个 A 度擘大咗个口喺个顶度。咁佢朋友就同佢讲话：，哇，你都即系 朋友系阿 May 啊， 系阿 May 啦，就同佢讲话：，啊，你攞 H 喎，咁佢话：，哇，我差少少就攞到 A 啦，只要个 H 即系黐翻埋少，我就会攞 A 啦，咁样啦。跟住就即系我哋就知道，其实佢就考试成绩唔系几好啦。咁呢个阿 May 就话佢：，哇，你做乜乌哩马茶咁样噶？我咪送咗个擦胶俾你嘅，你做乜唔用啊？佢话：因为我中意佢白雪雪咁样，几靓。如果用咗佢就污糟就唔靓噶啦。咁我送嚿擦胶俾你有咩用啊？阿 May 就话：但我真系中意佢啊嘛。咁我唯有下次我就写慢啲啦。咁啊。咁阿 May 又话佢：哎呀，你写得慢啲都落堂啦，咁你点考试？咁阿麦兜就话：哎呀，原来我写慢啲会快啲落堂噶，咁我下次写慢啲啦，咁样。 跟住系咩？哎呀，我晕啦！ 系啊，我晕啦，即系点算啊？咁样，咁佢翻到屋企啦，就攞住份成绩表就俾佢妈妈睇啦。佢妈妈就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啦，就系佢话：哎呀，我差少少就攞 A 噶啦，咁样。咁佢就哎呀呢个仔咁蠢咁点算呢，咁佢就开始担心啦。咁啊呢个仔呢亦都系哎呀我唔可以令到妈妈咁担心，所以佢夜晚起身就突然间佢话我要发奋，我要温书。跟住呢佢就温书嘅时候佢就发咗个誓，佢就话如果我可以好好成绩可以攞 A 嘅话，我就以后唔食鸡咁样。咁呢个妈妈亦都喺后面就见到佢好努力咁样温书啦。点知佢真系考试攞到个 A 返嚟，第二次考试攞到个 A 返嚟。咁呢个妈妈就见到佢又成绩咁好，咁佢就买啲鸡返嚟俾佢食啦。咁呢个麦兜就死人都唔肯食鸡，我唔食啦，妈妈你食啦。咁样，个妈妈又猛咁话：阿仔你食啦。咁样，到最后呢个麦兜就讲咗俾妈妈知，点解佢唔肯食鸡，就是、因为佢发咗个咁嘅誓。咁呢个妈妈就辗转讲咧，原来佢都许咗个愿啊，就系话如果个仔可以好成绩嘅话，佢都唔会食鸡。咁而家就面对一个人生最大嘅矛盾啦，就系佢哋两母子就面对住一大兜鸡，但系两个都发咗誓同埋许咗愿，就唔可以食鸡。咁喺呢个时候咧，呢个妈妈咧就话啦：哎呀，我其实人生其中一个最大嘅。即係開心啊！就係、是、見到個仔可以快快樂樂咁樣食雞，見到佢食雞嗰個樣，佢就會好開心。咁佢就話：我寧願你成績唔好啦，你食雞啦咁樣。咁到最後麥兜咧就食翻雞啦，咁就兩母子就可以開開心心。咁其實就暗藏咗一啲唏噓喺入邊嘅，亦都係咁樣咧。成個戲咧都係有少少真係大人先睇得明，同埋成個戲咧，我唔知大家有冇一個咁樣嘅睇法。如果有睇過嘅人啦，我想你諗下，其實。咁多集呢个麦兜嘅系列咧，都有少少一个回忆嘅感觉噶，系一路咧，系成个戏咧，成日都系好似系麦兜大个咗，谂翻细个噶。 哦， 嗱，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第一，我又提过话，哦，如果超人想拯救地球嘅话，嗰、那个坏人咧想设一个陷阱咧，嗰一场戏我唔使知道嗰个坏人点样设陷阱噶，只要等嗰个超人去踩嗰个陷阱，咁我哋就知道原来设咗个陷阱噶啦。 嗯， 即系我唔使见到嗰个坏人，哈哈，等我呢度咧设咗个陷阱，我点点点点点设咗个陷阱，你仲唔死？嗰场戏暗抢咧，系我哋唔使俾嗰个主角知道嘅。 系。 啊、我哋之前亦都讲过一个剧本啦，奇23啦，就係话有两场戏呢，就係、是、我个人认为咦嗰、那个其实暗抢就应该 ok 㗎，对嗰个主要事件呢冇一个好大嘅帮助，唔需要讲㗎、 嗯。 你睇下人哋呢一度呢一场戏究竟係点样，嗰、那个妈妈许愿嗰场戏呢係冇讲到㗎，其实淨係见到个妈妈喺后面见到阿麦兜佢喺度溫书，咁佢就好感动啦。嚟到呢个位食鸡呢，呢、這个妈妈先讲返原来有件咁嘅事 ,ok?是有件咁样嘢㗎，係个剧本有样咁嘅嘢㗎。這裡呢度呢就係、是、你亦都见到㗎，其实我哋唔需要知道㗎，辗转佢交代返呢，我哋就见到哎呀原来呢个妈妈係咁样㗎。OK, 呢个第一啦。第二样嘢就係呢一个回顾呢，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其他呢有一集呢我唔记得嗰个系边一集嚟，总之就係讲呢个麦太呢就叫咗佢去跟呢个李丽珊个师傅呢学风范。 黎根。 黎根跟黎根学风范咁样嘅。咁呢其实成个戏到最后呢就係刘德华嘅 VO 嚟㗎。 係咩？ 係啊。 刘德华讲咩 㗎？刘德华就係讲话哎呀諗返细个嗰陣时啲嘢，原来麦兜大个咗呢係唔知点样变咗做刘德华㗎。係㗎係㗎，係有一个咁样嘅，有一集係咁样㗎。而呢一集呢呢个麦兜我虽然跳咗去讲咗个尾先啦，到最后呢阿 May 又喺度讲话哎呀唔知道大个咗阿麦兜仲会唔会有冇用到嗰嚿擦胶呢，是好多嘢都是回忆嚟㗎，你留意一下。不过我哋唔讲呢度住，我哋讲返呢个戏就 是。但我有感觉呢，佢点解成日用回忆呢，因为我哋认识咁耐嘅麦兜呢都冇大过㗎嘛，都系读緊春田花花幼稚园㗎嘛。 都可以咁讲。亦都系一路描述緊嗰个香港呢都系一个噏噏耷耷啊，长期都系深水埗咁样㗎嘛。 系咪喺大个嘴嗰边㗎嘛。 系啊系啊。咁啊到个呢个戏真系最尾，如果大家有睇到呢个麦兜响当当嘅时候，你都会发现一啲嘢，我到嗰个位置我再讲。咁好啦，呢、這个麦太呢决定咗话哎咁好啦，我哋唯有就係大家快快乐咁食鸡，佢唔想个仔咁辛苦，佢话佢最人生最大嘅一个成就啊，就係佢希望个仔见到佢快快乐咁食嘢佢就最开心。如果你唔食鸡嘅话我都唔制。咁就话哎你好成绩又好，咁梗係开心啦，你唔好成绩都唔紧要，但我想你开心咁食鸡。咁跟住同时呢，因为呢个麦太呢一路都即係为咗生活啦，就乜都做过啦，议员又做过啦，飲食节目又做过啦，係咪就係呢个更年期妇女嘅药物嘅呢嗰啲代言人佢又尝试过啦，最后都係 fail 晒啦。到最后嚟到呢个位佢就係决定哎咁样都唔係办法，佢就话不如咁啦，搏一搏啦，返大陆。佢就话佢去咗武汉，去咗武汉嗰度咧，就睇下人哋点解武汉做生意咁叻嘅咧，即系呢一个同大部分香港人即系而家个情况都系咁啦。香港捞几都捞唔掂，就不如翻大陆搏一搏啦咁样。 唔知点解成日都会成功嘅，跟住就 好多人都成功，当然都好多人都失败嘅，我都识唔少嘅。但系 anyway， 总之咧，佢就去到武汉。咁去到武汉咧，佢就阿麦兜咧，因为之前同都系阿 May 系嘛，就讨论过究竟个屁股系应该系 hand carry 啊，定系应该系 寄仓 嘅？因为佢话屁股系好烂嘅咁样啦，咁佢曾经讨论过呢样嘢咁啊。咁呢个位咧就突然间阿妈妈就话咧我要同你上去武当山，等你可以学武功，咁你就可以保护到自己。你太过善良啦，如果唔系你就会俾人虾。咁你学咗武功，你就唔会俾人虾，亦都冇人虾到妈妈。跟住咧，佢就话啊，咁我哋点样去啊？搭火车啊，使唔使骑马咁样？因为佢之前同阿 May 讨论过屁股究竟系唔系懒惰嘅时候，系曾经讨论过呢样嘢嘅。 系 咁到最后啦，阿妈妈就话：哎呀，咁啊，梗系寄仓啦。跟住阿麦兜就讲句说话，佢话：好嘢，寄仓唔使陀手楞脚咁样。其实呢句说话咧喺个戏入边，即系如果系一个普通小朋友听咧，或者系阿麦兜自己嘅心入边讲呢句说话，都系冇特别嘅。佢真系喺度谂嗰件行李寄仓咪唔使陀手楞脚啦。但系其实讲紧嘅系妈妈谂住抌佢上武当山，系唔系真系要佢学武功咧？其实就系要佢寄仓啊嘛，就要佢寄宿啊嘛，就要佢留喺个。咁佢就可以喺武汉嗰度，佢话要留两个月喺度学下做生意咁样嘛。咁就呢个时候啊，麦太就将心敲将个实情就话俾佢听啦。咁好啦，咁卒之就呢个麦兜都冇办法噶啦，佢就亦都系个心地善良嘅猪仔。咁就上到去呢个武当山，俾阿妈卖咗猪仔之后咧，就喺武当山度咧跟呢个道长就学功夫啦。 系喺太月春花门， 太月春花门就喺嗰度学功夫。 系 咁啊，点知呢个道长咧都几有才。 趣啊，因为辗转佢哋都要讲呢个道长个古仔究竟系乜嘢。呢个道长系真系有料到嘅，因为佢咧曾经咧喺年轻嘅时候咧，同李小麟喺个戏入边就系叫李小麟啦，即系一个即系一个 silhouette of 李小龙啦。咁就话佢哋曾经咧有一场深圳大战，就系、是、隔住一条深圳河仔喺度比武嘅咁样。 罗湖嗰边啊， 系喺罗湖度就喺度比武嘅。咁但系到最后咧，因为佢哋隔住条河，其实都冇乜分上下啦。但系咧，佢又一路咧搞极都搞唔好佢嗰档，即系我哋就 so call 佢叫做一档生意啦，就系佢呢个太乙春花门一路都搞唔到有啲咩起色，咁佢就开始睇下可以谂啲咩啦。咁佢就卒之就谂到就教小朋友，就喺呢个武当山度教小朋友，咁咧就开始将佢嗰啲太极咧就开始出现嗰啲咩一个西瓜一边切开两份，一份俾你，一份俾你，一份啊， 嗰啲口诀啦， 悭翻咁样嗰啲，咁啊有啲咁嘅口诀啦，咁就教啲小朋友。但系其实佢本身都系有少少屈屈不得志嘅一个咁样嘅武术奇才啊。咁呢个麦兜咧就喺呢个武当山上面就学武功啦。咁点知咧，原来咧佢哋最近咧就有个全国幼儿武术大赛，咁佢哋咧就谂住咧就系要辗转咧要派呢个学生去比赛啦。咁当然麦兜都系其中一个啦。咁有其中一个同学咧就系喺屋企知道咗话，原来系要打交，佢家长就即刻接走咗佢， 面都青埋， 面都青埋。我妈妈知道话要打交之后，佢即刻话接走我了，咁跟住就走咗啦。 走啦，拜拜。 系啦，咁啊走咗啦。咁啊麦兜亦都辗转咧就真系要去打呢一场比赛啦。但系其实佢又唔系几叻嘅啫嘛，咁啊去到嗰度咧，就系、是、其实佢哋一路都系因为有电视报道啊，佢系见到人哋其他唔同嘅门派嗰啲就好好打嘅，好劲嘅， 好似飞嚟飞去， 打晒关斗飞嚟飞去，踢烂个沙包咁滞嘅，咁佢哋就好惊啦，去到唔知点算啦，咁但系其实全部都系幼儿嚟啫，但系 anyway， 总之佢去到咧，去到嗰个会场嗰度咧，就见到呢个太乙春花门就有一个斗口俾佢哋匿嘅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咧就是、外籍人士咧，就系、是、一个嗰啲师傅咧就走过嚟，就系、是、阿道长。我是李小麟的徒弟，家师咧曾经讲过话咧，当日同你喺呢个罗湖嘅大战咧，隔住嗰条河咧，影响对佢相当深远，所以喺佢晚年嘅时候咧，用咗几年时间咧，就系、是、精研呢个道家嘅武术，仲写咗本书。我谂家师好想咧，你会睇一睇啊，咁就俾咗本佢。咁呢个道长就眼泛泪光， 系 好重要嘅嗰场戏都。咁跟住啦，就当然啦，亦都真系比武去比赛啦。咁到最后麦兜就好型咁样跳咗上个台度，就系、是、话你哋嚟啦，你哋一齐上啦，即系俾人打到真系猪头咁样啦。咁亦都系就无功而还，就都系输咗。但系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发生咗，就系咩咧？喺个戏开始咪话掘到一嚿由麦子所制手工叉裂嘅一嚿唔知系乜嘢好大嚿嘅嘢嘅，原来嗰个系一个钟嚟嘅。咁、那个钟咧就喺经过咗1000年之后咧，就系时候要响啦。就突然间呢个麦子嗰个立体影像就投射咗出嚟，就系、是、话：哎呀，我做咗呢嚿嘢咧，就系、是、估唔到今日喺呢度见到大家。咁咧，我呢个咁样嘅制造出嚟呢嚿嘢咧，佢每100年就会click 一 click 就会喐一喐噶啦。咁而家过咗咁耐之后咧，终于到佢要响嘅时候啦，喺度见到大家真系好高兴。咁等阵间就会有一只鸡咧就会走出嚟就会嗌噶，大家唔好因为佢个样啊唔系特别靓咧。就真系见笑啦，咁咧就系、是、跟住就 sayonara thank you， 跟住就走咗嘅咁样，咁啊相当离奇呢件事。但系啊，麦太咧亦都见到呢一只咁样嘅嘢之后咧，就突然间觉得哇，我哋麦家咧原来有呢咁嘅嘢嘅。咁好啦，咁呢个麦太喺得到咁嘅启发之后咧，佢就继续尝试喺个家乡嘅地方就继续搞佢嗰个档贫民鸡嘅生意啦。咁好快咁喺个乡下度开咗一档嘢，亦都好快咁样就走咗啦。但系同时咧，阿麦兜咧亦都喺留喺佢家乡嗰阵时咧，就有睇过下麦子啊流传落嚟嘅一啲唔同嘅书仔啊，啲说明书啊咁样，就真系又去走去做嗰个钟出嚟啊！即系佢又尝试做一个，就喺自己屋企翻咗香港之后就做嗰个钟出嚟，亦都做咗啲其他嘅手作出嚟啦，咁啊古仔其实嚟到呢度咧，就好似突然间不了了之啊，冇咗件事。佢去参加嗰个武术大会又输咗啦，乜都冇咁啊，翻咗嚟香港啦。咁、那个戏到最后咧，就系、是、阿 May 啊，就喺度搭紧地铁嘅时候，就突然间谂翻起 好长脚嘅阿 May 嚟噶嘛，那 高咗啦已经系啦。咁佢就谂翻起细细个阿麦兜啊，点知咧有一日咧，佢搭下地铁嘅时候，突然间就见到唔知点解，咦？ 嗰度有隻雞，好大隻雞喺空中飄咗喺度，咁就一路走嚟嗰度。原來嗰隻雞咧就係阿麥兜好多年前做落嗰個鐘咧，突然間咧就嗰隻雞咧就走咗出嚟啦。咁就見到咧呢個麥兜咧就而家係一個廚師，就喺呢個麥太貧民雞嗰間鋪頭度咧就係做一個廚師。咁我哋就兩個人見到大家，咁個戲就基本上完咗噶啦。咁呢個麥兜咧到最後都係你又唔可以話一事無成嘅，咁佢有自己媽媽嗰檔生意，繼續係貧民雞，亦都係一個顧客都冇噶啦。嗰套计就个古仔就喺呢度完结咗噶啦。 嗯。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初继续翻翻嚟一劇之本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讲紧麦兜响当当呢个故事啦。咁啱啱咧你就讲晒成个劇情啦。咁最尾你又讲一句嘅，啊麦兜咧就好似冇咩嘢咁喺度煮鸡啊，好似即系好似佢唔系因为个最重要嘅内容就系上咗去武当山之后学咗啲乜嘢咁样，就翻咗落嚟就煮鸡嘅一生啦。咁今次呢个戏我哋可以点去欣赏佢咧？ 我谂头先我哋都即系大约提过，我话呢、這个。戏呢个剧本咧，有趣嘅地方系，我哋反而大人睇、成年人睇、成熟咗嘅人去睇咧，反而嗰、那个即系领悟可能仲多。即系如果你谂住系小朋友走去睇个卡通片，嘻嘻哈哈咁样咧，就 sorry 啊，呢个未必系嗰啲戏嚟嘅。你亦都其实笑料系有嘅，但系亦都唔系特别多，亦都对我嚟讲，佢笑料多唔多，唔系我去评论呢个戏好唔好嘅任何因素。 嗯， 对我嚟讲完全唔重要，反而系纯粹喺个。編劇嘅角度、劇本、戲劇理論嘅角度，我哋去睇究竟個戲係一樣乜嘢嘅嘢。嗱，我哋唔係講緊呢個呢而家呢個戲係好定係唔好，但係我哋嘗試由一個戲劇理論嘅角度去睇，究竟成個戲個起承轉合，又或者個主角係乜嘢？嗱，我唔知道呢個戲嘅編導啦，謝立文先生佢寫嘅時候究竟係點樣諗嘅？我只可以由我嘅睇法去睇啦。第一樣嘢，我想我哋花啲時間討論一下，究竟呢個戲嘅主角係邊個咧？嗱，當然啦，大家應該都唔會定噶嘛，你唔會覺得係我唔知啊，個道長啩？ 阿May咁樣， 你話阿May嗱，你又唔好話，你話阿May嘅話咧，反而我有一啲睇法，我等陣又可以講下。但係、 啊、 但我諗主要大家都係圍繞住會係麥太同埋麥兜啦， 係 咪？咁我唔知阿 Winky 你覺得咧係麥太定係麥兜，或者你自己有啲咩睇法咧？會唔會你覺得係阿 Miss Chan 咁樣咧？ Miss Chan 佢已经变咗道长添啦， 道者佢叫 道者啦。嗱，如果麦太同埋麦兜咧，我觉得两个咧都有佢哋自己嘅转变喺度嘅，而佢哋嘅转变都比较接近添嘅。但系如果我真系要揾一个嘅话咧，我觉得我会揾翻麦兜作为今次嘅主角。 点解咧？点解咧？ 因为好大嘅篇幅都系喺佢喺武当山上面，首先由佢可能唔系咁习惯嗰度生活嘅，其实佢真系冇乜转变嘅，直至到最后咧，其实佢有转变嘅，即系佢某程度上参透咗一啲道理。而佢嘅轉變就係、是，好啦，咁我就勇敢去打啦。雖然佢係輸啊嚇，即係佢嘅能力上面好似冇進步到，但係佢嘅心態上面係其實由故事頭同故事尾咧，我覺得佢係不斷有少少地轉變咗嘅。 係咩？反而我覺得其實麥兜冇乜點轉變嘅。 係啊， 我覺得佢冇乜點轉變嘅。同埋咧，即係如果你話我頭先我哋都好似提過話，我覺得呢、這個戲其實可能啊，可能即係我唔肯定係啊。可能成個戲係一個麥兜成長咗之後回憶憶述翻自己細個嘅， 係啊。 咁但係咧、啊，有趣嘅地方咧係佢咧好淡淡然咁將呢啲故仔講咗出嚟，佢冇加注腳，冇諗過要清楚咁講清楚呢啲故仔。佢只不過講細個，佢曾經參加過呢個莫扎特效應，然之後去咗武當山學咗翻嚟，有咁嘅鐘咁啊，做咗呢咁嘅嘢。到最后都系一事无成，佢都系喺度搞紧阿妈搞唔掂嗰档生意嗰个麦太贫民鸡，但系其实咧有少少似咧系赌罪嘅，我觉得咋个戏入边唔系好清楚。 点解啊？点解啊？ 点解啊？嗱，第一就系个戏到最后咧， 嗰幾個 shot 啦，雖然其實係卡通片嘅，到最後嗰幾個畫面啊，我哋見到係麥兜大個咗，佢喺度打理緊自己屋企嗰檔生意，同埋咧有一啲好細節嘅位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啊。到最後咧，阿May搭緊地鐵嘅時候咧，其實有少少喺度講緊佢搭緊地鐵嗰個世界係一個未來嘅世界嚟噶，唔係而家嚟噶。同埋咧，麥兜嗰間鋪頭咧，佢嗰個屋企咧，係一個好兜踎、好廢墟，但係側邊已經開發曬，因為之前有個唔知咩市區重建局咁樣嘅牌噶，搞咗輪，但係周圍都高樓大廈重建曬，但係佢就係一間繼續係一間咁樣嘅鋪頭。一间即系两层楼，凹凹凸凸又冇客人嘅咁样，隔篱仲系烂地咁样一间铺头，呢、這个反而系个结尾嚟噶。 咁点解系倒叙啊？即系咩？ 我唔够胆话完全系倒叙嘅，但系系阿麦兜嘅一个小小嘅回顾啊。嗱，甚至咧，你我唔知大家你如果有时间再去睇呢个戏咧，因为呢个戏咧有一个角色咧叫旁白。即係如果你睇嗰個 cast list 有一個旁白，而呢個旁白係詹瑞文嚟嘅，就一開始喺度講唔知咩長江三峽點，中間又話咧，阿麥太咧佢嗰一晚咧收到兩封信，一封信咧就係由唔知咩女性更年期乜乜乜寄俾佢，另外一封就係嗰個大學教授寄俾佢，係咁樣嘅。呢個旁白咧出現過兩三次嘅應該。 嗯， 呢個旁白究竟係真係一個旁白啊，定還是係？其实佢就系嗰、那个，我唔知系 commentator， 即系一个旁观者，定还是系佢有冇可能其实系麦兜嚟嘅咧？ 嗯， 因为咧喺其他一啲唔同嘅麦兜嘅故仔入边咧，有一个咧，我记得就系头先提嘅就系、是、讲阿麦兜走去跟阿黎根学风范，点知系搞咗去抢包山咁样嗰个咧。其实嗰个戏亦都有少少咁样嘅，临尾系刘德华把声，我哋听到刘德华就系谂翻细个啲嘢，就系、是、原来佢细个嘅时候就系麦兜咯，大个就变咗刘德华咯。 Okay. 只不过我哋唔知啫嘛，即系都有咁嘅版本，我唔知系咪因为我亦都俾嗰个影响咗啦。但系而家个古仔咧，再加埋我喺睇嘅时候咧，我好认为我系一个即系好似。唔系旁观者啊，我喺度回顾紧啊，所以咧喺度讲翻嗰啲事出嚟嘅时候咧，即系譬如讲头先我哋咪讲一个 hand carry 定系寄仓啊嗰个咧、嗯，其实对于麦兜嚟讲，哎呀寄仓好嘢，唔使陀手楞脚，嗰句嘢对于麦兜自己嚟讲系冇乜大嘅意义，但系妈妈听到系有一个好大嘅感受，因为系讲紧佢抌低佢自己个仔，唔使陀手楞脚啊嘛，喺嗰度寄宿喺个武当山个学校度、嗯。但系呢样嘢，当我哋大过咗，如果我系麦兜，我大过咗讲翻呢件事，成件事原封不动咁样讲出嚟嘅时候咧，嗰、那个体会就好深， 系， 所以其实呢个戏有少少咁样嘅 angle。我认为 系， 即系嗰啲嘢样样嘢都唔讲得清清楚楚。阿妈妈走咗去边度开餐厅，冇讲得清清楚楚嘅。但系系一个小朋友嘅回忆嚟嘅，你觉唔觉得好系咁样噶？喺一个小朋友嘅角度去睇嗰个世界。嗱、 啊， 我而家喺度讲紧话系成个系麦兜大个咗嘅回忆咧，系有少少我一厢情愿，亦都系我夹硬加添落去嘅，未必系佢嘅原意嚟嘅。但系成个戏，如果个主角系麦兜嘅话咧，咁我哋都想睇呢样嘢究竟麦兜系由一个咩角度去出发咯？而我认为佢而家呢个讲故仔嘅方法咧，我就系觉得系好似系佢喺度回顾紧佢过去嘅细个嘅时候嘅生活咁样咯。 系啊，嗱，但系仲有一样嘢，我觉得点解麦兜系个主角咧？因为好得意嘅，系最尾咧，阿 May 佢讲嗰番说话嘅，即系你见到呢个麦兜喺度煮嘢食，佢好似冇乜嘢，冇乜发生过啲咩好宏伟嘅事，冇做过一啲好轰烈嘅事，但系好简单嘅呢、這个就系麦兜，即系我觉得呢、這个亦都系呢个戏讲紧嘅，就系、是、冇即系一个人嘅经历啊，即系我唔想去到个道理咁大啊，即系其实可以冇乜嘢，但系就形成咗依家嘅你咯。我觉得麦兜，我哋可以喺麦兜身上面见到呢一样嘢咯。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其实喺个戏入边咧，即系佢暗藏或者要讲紧嘅嘢咧，我唔知道大家系点睇。其实点解要讲啲小朋友咩莫扎特后应啊，然之后全部走去学功夫啊？ 嗯， 仲有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喺成个 成个戏入面呢有一个 shot 是真的见到小朋友打交的。有唔止嘅，有两个 shot 嘅，有两个 shot 真系见到小朋友打交嘅。第一个 shot 咧就系咩咧？就系讲紧佢哋正式比赛，有两个小朋友准备打交，两个都摆好晒台型咁。一开始打交咧就系乱咁龙，乱咁打嘅。咁我系第一个啦。第二个就系麦兜好型咁跳咗上台，你一齐上咧，然之后就即刻啲小朋友跳落就系咁样乱打佢， 输咗噶啦， 系啦，咁 佢 就输咗。咁系有两场咁嘅戏，同埋你谂下。幼儿武术大赛真系方天下之大谬，即其实成件事有少少讽刺紧而家嗰啲教育制度噶，有少少咁嘅意味啊！佢都描绘紧一个咁样嘅世界，即系嗰个阿妈佢又要做议员，又要做搞咩饮食节目，又想开档嘢，即系又去应征做唔知咩妇女更年期唔知咩代言人咁样，即系你谂下讲紧嗰啲人嘅人生啊！即系佢描绘紧嗰个世界，全部都系有一个好大嘅讽刺嘅成分。呢啲人全部都系啲佢哋唔系啲好叻嘅人，佢哋唔系啲好聪明嘅人，佢哋唔系啲好有成就嘅人，个个都系好普通、好普通、好普通咁样。仲有成个戏入边有一个好大嘅象征啊！嗰个象征系咩？就系嗰个钟。由个戏一开始嗰个钟咧系废物嚟嘅，做工差劣，完全冇用。跟住咧，阿麦子就话：我做咗呢个钟咧，就系咁样嘅，就系咧每100年咧佢就会 click 一 click， 咁啊每1000年咧佢就会咁样响一响。哇！你谂下嗰件事系真系好废嘅，其实呢件事 系 好废。 系啊， 有边一个人会在意100年 click 一 click 啫？因为100年大部分已经死咗啦，100年 click 一 click 对我嚟讲，我下一次我都未必见到啦。你仲耐过哈雷瑞星，大佬系咪？但系边一个人会喺一个咁样嘅角度去思考问题？神咯、啊，神就有咁嘅角度啦。因为对于整个人类嘅文明嚟讲，100年只系啲咩啫？系微尘嚟啫嘛。我哋每一个人都系真系好普通嘅嘢嚟啫嘛。但系呢个世界系不停咁样喺度改变，不停咁喺度运作，不停咁喺度前进。我哋喺度做嘅所有嘢，其实都系好细、好细、好细。所以呢一个咁嘅象征啊，到最后咧有一场戏咧，导演啦、花咗好多笔墨咧，就系、是。喺度描绘你个钟入边嘅世界啊！一百年先 click click click 嗰少少，就系你系唔系你做几多嘢先至对于佢嚟讲都只系一百年 click click 啫嘛？你系唔系你有好大嘅成就咁就好叻咧？系唔系你冇成就咁你就完全唔得咧？即系其实佢讽刺紧或者讲紧嗰个故仔咧，系渗紧喺呢啲地方度。佢系讽刺紧话哦，其实你唔一定要成绩好好嘅啫，其实你唔一定要起高楼大厦嘅啫，你可以继续麦太贫能鸡咁开间铺头仔，你未必一定要成就噶。阿麦兜佢攞个 H， 咁考到个 A 啦，考到个 A 又如何啫？佢妈妈觉得佢快乐咁样成长先至系最重要嘅。呢个系麦兜呢个家庭，麦兜呢个人。佢同周边嗰个环境嘅唔同，同周边嗰啲小朋友嘅唔同，而导致呢个古仔佢嘅独特性啊嘛。 系， 即系所以成个古仔咧，对于小朋友嚟睇咧，系即系唔好明噶。我相信大部分，但系我哋去睇，其实见到嗰个唏嘘咧，系佢喺度反讽紧成个社会一啲嘅现状啊。所以点解我觉得系即系？我会认为呢个戏有少少咧，系阿麦兜喺度回顾紧佢细个嘅嘢咁样咯，好似。 咁麦兜系唔系主角啊？ 我认为麦兜系主角嘅嗱，但系我再重申一次啊，就系麦兜呢个回顾呢样嘢咧，系我加落去嘅。 我明白。 个戏系冇一个好明确写明系咁样嘅，只不过就算佢唔系回顾，我哋而家系讲紧呢个麦兜佢经历完晒呢啲嘢之后，到最后佢开一间咁嘅铺头，继续做佢妈妈嗰档生意，麦太贫能鸡咁样，继续做咗档生意，系佢明白咗哦，呢个世界。唯有佢系咁样咯，我唔需要同其他人都系一样咁，我咪继续系咁样咯。佢依然系好善良，佢系慢。 佢系咪真系明白咗咧？咁样倾倾下咧，头先咧我咪话咧，最后一句说话其实系由阿 May 去讲噶嘛。咁啊，头先你就话阿 May 呢个角色又值得倾下啦。咁你又觉得阿 May 又有冇可能系一个主角咧？ 嗱。你话佢系主角，我就觉得真系太难啦。我只不过系提出嚟俾大家思考一下。 系， 因为咧，如果你讲话整体个章法啊，即系阿 May 呢个角色喺章法上，由一开始一个同学咁样出现，到最后佢突然间已经亭亭玉立咁大只牛，系咪咁样走出嚟？咁样嘅时候，点解要到最后埋尾系佢埋咧？咁呢个就我就唔知道究竟编导系点样谂法，但系呢度系其实系乱咗噶。 哦，系啊， 即我觉得系乱咗啦。 固然系乱咗，因为你如果话俾我听呢个系成个系阿 May 个回忆嚟嘅，咁嗰个旁白系一个女人嚟嘅，然之后到最后我哋发现呢个声到最后原来系阿 May 嚟嘅，跟住阿 May 就系用呢把声就走入嚟见到阿麦当，都得噶，系咪？咁个戏会变咗系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咯。嗱，我唔系话好定系唔好，但系好似系会统一啲啊，系咪？亦都系啦。咁但系而家詹瑞文呢个旁白嘅角色咧，而家咧系统一唔到嘅，即系而家呢个旁白系真系旁白咯。但系又好似我讲过话有另外一集嘅麦兜刘德华啊嘛，嗰、那个旁白，但系刘德华到最后，哎呀，原来就系麦兜嚟嘅，咁嘅话咧，又会俾咗我哋多一个 angle 去令到成件事提升翻一啲，唔一定系提升嘅，但系佢选择咗一个定点去讲呢样嘢咯。但系而家最尾阿 May 嗰段同埋旁白系詹瑞文呢样嘢咧，我认为系有少少乱咗咯。我头先我讲话就系乱咗咯。究竟系你想讲系？麦兜啊，定还是系呢个旁白究竟系咩嚟嘅咧？我唔系话旁白就一定要系有某一个身份，旁白可以系旁白，佢只系一个说书人或者系一个 commentator， 佢喺度批评紧件事、评论紧件事啊都得。但系阿 May 嗰个角色突然间临尾咁样走咗出嚟，我认为系唔系几公正嘅，即系有可能系因为我嗰啲太过纯粹嘅戏剧理论嗰个所谓完美主义咧，我喺度谂啊呢个位。是不是可以公正一啲呢？但是又调返转呢个戏如果太过公正究竟得唔得，呢个我唔肯定嘅，即係我只不过係攞出嚟同大家讨论一下。Uh-huh. 因为如果佢太过公正嘅话呢，就有可能冇咗而家呢个戏嘅一种我觉得係诗意嚟㗎。即係嗰啲嘢唔係讲得好清楚，係一个淡淡然然之后我哋去经历咗嗰样嘢之后，同麦兜或者同劇中嘅人一起去经历咗呢样嘢之后，我哋体验到一啲嘢囉。即係譬如话嗰个道长佢屈屈不得志，佢原本諗住自己係武術名家，同李小麟啊對打過，雖然隔住條河，但係到最後佢一事無成啊，搞唔到，然之後佢又開始諗其他嘢，唔知教下啲其他啲師奶啊耍太極啊定係點啊，到最後太極已經由一個有技擊性嘅變成一個咁樣嘅一個西瓜切開兩半，然之後教小朋友，仲要扮鬼扮馬扮嗰個紅寶。弟弟即係扮隻熊猫走出嚟教啲小朋友武功㗎嘛。即係佢慢慢辗转磨滅咗佢嗰个斗志㗎嘛。 係啊。 咁呢个人物又係点呢？但係我哋喺出面睇嘅时候，我哋如果去体会呢个人物嘅一生嘅时候，我哋就会见到有某一个唏嘘喺入面。呢个戏唔係一个真係喜劇嚟。你如果问我呢、這个绝对系一个悲劇啦。 嗯。 只不过喺呢个悲劇入面到最后嗰个主角佢都自得其乐。佢认为可以系咁，点解唔可以系咁啫。有某一个觉悟嘛。咁呢一个系亦都系呢一个戏我认为真系个 focus 咯。所以佢唔系真系一个氹大家笑嘅一个喜劇嚟㗎。到最后呢个道长见到嗰、那个李小麟个徒弟，然之后见到嗰本书眼泛泪光，你如果你睇返你睇下嗰个 shot 系突然间有一个位就系要俾嗰个道长有一个眼泛泪光嘅有一个咁嘅画面。就见到哎呀佢搞咗咁耐佢最大嘅成就。佢終於覺得自己做嘢係有價值啦，去到嗰度，即係你諗下麥兜嘅一生，到最後就係佢繼續搞嗰個貧民雞嗰、那個，佢冇緊要啊，但係佢繼續係咁樣落去咯。咁佢所唔好話推崇咧，但係起碼佢講緊嘅就係話，個成個戲講緊嘅就係話，你唔係一定要飛黃騰達、好有錢、好叻咁樣，你先至個人生先叫圓滿噶嘛。因為對於時間、對於成個宇宙嚟講，100年都只係一 click 啫嘛， 係 咁呢個你調翻轉頭，你見到成個戲嗰個詩意係幾有趣嘅。雖然咧，如果我而家咁樣講咧，有少少好似唔完全 fall into 我平時講嗰啲嘅起承轉合，但係你見到成個故仔咧係講緊，如果我真係要提個起承轉合，我攞翻出嚟咧係講緊麥兜同麥太點樣面對生活，佢點樣 struggle 啊，到最後佢你可以話佢屈服。可以话佢妥协，但系到最后佢揾到一个自处嘅方法，呢、这个就系嗰个基本古仔嘅脉络嘅起承转合咯。 嗯，但系咧，其实阿 May 嗰个角色咧，我想讲多少少，因为咧，你记唔记得我哋早几集咧都讲过，系总有啲角色咧同我哋作为观众咧系贴近啲。我反而觉得阿 May 咧，其实系同我哋贴近，或者同我贴近啲啦。即系可能读一间幼稚园，跟住幼稚园里面有一个比赛，我要好似参加啲精英啲嘅。班别，所以令到咧阿麦兜咧喺个比赛上面见到我啦。 即系你意思，你精英啲？ 诶、欸， 被期望精英啦， 好嘛？ 点都要润我一下嘅。咁跟住咧就系升小学啦。我记得升小学咧，麦兜系同其他同学升嘅咧系唔同嘅学校嚟嘅，即系佢哋嘅路系唔同。麦兜系好似再又坎坷啲啦，继续喺一啲噏得学校度读啦。跟住到咗大个啦，麦兜咧系唔知点解帮咗佢阿妈开贫民鸡嗰度，仲要冇客人添。咁但阿妹咧就好似系哦，我哋嗰个家长预期我哋应该打份工，应该系着西装嘅 OL 嚟嘅咁样。阿妹就行咗呢条路咯。反而阿妹最后咧就系见到麦兜喺度煮嘢食嘅时候，佢对麦兜呢个好似好坎坷嘅，有一个新嘅睇法啦。我觉得呢个阿妹同我哋观众系几贴近嘅一个角色。 我觉得佢系即系戏入边咪提有个 control test 嘅，即系嗰个莫扎特后应有啲 control test。咁佢其实少少就系呢、這个，好似你咁讲啦，就系、是、呢个 control test， 就系佢系普通。即系反而佢先系普遍，因为麦兜其实系蠢啲噶嘛， 系啊， 麦兜其实系同大部分人唔同，佢系渣啲噶嘛。 嗯， 但系呢个阿妹佢都唔系飞黄腾达啦，佢只不过系做一份 office 工咯，好似正常人咁样，但系就系嗰个正常咯。但系到最后佢见到麦兜，其实佢到最后佢讲有段 monologue 噶嘛，佢就系话啊，唔知麦兜有冇用到嗰度擦胶咧，到最后唔知佢系咪仲系好似之前咁善良咧，即系佢就系喺一个咁样嘅角度去重新去审视翻，即系究竟。呢件事个价值喺边度？麦兜呢个人嘅人生嗰个价值喺边度？所以点解头先我哋一开始讨论话边一个系主角嘅时候，一提到阿妹，我嗰个位我系即系都我 there is a place 嘛吓，即系我留咗个位就系俾阿妹呢个角色，佢咁样去重新去睇呢件事，因为。我剛才都話啦，如果真係嗰個旁白係一個女仔嘅聲，而一路就係成長咗個阿妹嘅話，咁呢個戲會有另外一個好有趣嘅層次嘅、 啊。 所以呢一個位，你話阿妹佢作為一個係最貼近觀眾嘅，我覺得無可厚非嘅。我覺得我認為完全冇問題嘅。但係亦都係同一樣嘢咧，就係、是、呢個係如果所有嘢講得太過清楚嘅話咧，就反而少咗一份我哋頭先講緊嘅一個詩意啊。 嗯，冇錯冇錯冇錯。好啦，咁啊都差唔多到最後啦。我好想喺度咧送一首歌俾各位听众嘅，就系、是、麦太嘅踎低起身见后云。今日多谢晒初，好，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Thank you.